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所带来的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王毅。我们呢都知道，在今天凌晨的时候，中国男足是乘坐包机从上海启程前往了卡塔尔的多哈，我们的球队也将会开启12强赛的征程。当然呢，这一次12强赛其实面临着很多的困难，比如说像这次出征的时候，我们将会在前面的两场比赛里面失去自己的主场的优势，比如说在未来漫长的两个月甚至三个月的时间里面，国足的将士们都将会在远在西亚进行相对封闭的训练和比赛，这是一次全新的考验，也对于中国男足来讲，这一次十二强赛的冲击面临着诸多的困难。今天咱们的夜话节目呢，就邀请到北京青年报的资深记者肖楠老师啊，一起来聊一聊咱们的国足，来聊一聊出征十二强赛的中国男足。肖楠老师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哈，关于中国国足这一次出征十二强赛，前几天我也知道您也是一直在上海，包括像李铁那一次叫媒体的什么沟通会，对吧？当时是沟通会 啊， 表达了一些对于球队啊，甚至是当时续约五年一些这个消息。另外呢，也是昨天还进行了球队队内的一次分组的对抗，晚上就启程前往了卡塔尔。那先说说您在上海采访那段时间吧，特别是当时这个媒体的沟通会，这可能是一个全新的形式。以前咱们就经常会说嘛，新闻发布会，对吧？或者说媒体通气会，现在呢又换了一个词，媒体沟通会。这个词的转变越听就是越拉近好像媒体和球队之间的距离，不知道您在前方采访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是这样的，那么这个用中国足协这个常务副秘书长也是国管部部长陈永亮的话呢，彼此关起门来自家人的沟通会或者说是座谈会。那么为什么呢？当时开这个会的时候，我可以提一个细节，就是当时电视台的这个记者呢都不允许摄像，这个是跟大家都是商量着，是说就不要拍摄了。为什么呢？大家呢说一些就是自己家里的私房话，哎，有点这个意思。那么在十二强赛备战这个档口上，实际上呢中国足协也好，国家队教练组和管理团队也好，实际上呢都把这个圈子里方方面面包括媒体啊都看作是自己的自己的战斗的兄弟啊，我们大家应该是精诚合作，是吧？那个陈永亮也提到了这个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啊，也说到这些比较感人肺腑的话吧，应该说感觉到这次的会议首先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坦诚我觉得呢无论是陈永亮还是李铁主教练还有领队张贺感觉到他们都是畅谈心语都能够做到实事求是的去道出所思所想所感。我觉得这一点不得不说是现代这个团队比较让我欣慰的地方这是一点。那么在这个沟通会过程之中呢，我感觉到呢无论是教练团队还是作为这个保障方的中国足协，实际上呢对国足此次西征那么内心还是充满了期待和渴望，甚至也可以说是有相当的信心。这个信心呢并不是说我一定能够打胜仗，那么最起码这支球队是可以去打一场去对一场硬仗，或者说是面对一项艰巨的重任。我觉得这次感觉到这个大家从这个心理层面上还是比较的稳定，也是比较的有信心我觉得这是我第二个感受。另外呢李铁呢还有一点让我由衷的这个感触到，就是说他确实有想法。那么他说了，可能我们在实力上不这个日本队或者说是澳大利亚队，但是呢在国际足坛上在这个范畴之内以弱胜强的例子应该说是数不胜数。所以说我们通过他可以说的，我们通过这种良好的备战、良好的准备、方方面面的筹备保障，那么把这支集体，让这支集体迸发出更为强大的力量， 可能胜出自己实力对应的这个力量来去应对十二强赛这样艰巨的挑战。所以我感觉到这是我这是我比较欣慰的吧，也是作为我做了20多年这个足球记者，我觉得还是比较欣慰的地方。 嗯，当然这一次呢国足出征哈，你提到出征之前有很多的变化，包括呢在出征之后可能也有很多的变数，也就是到了卡塔尔之后，这支球队它所在的一个环境和以往我们任何的一届征战世界杯预选赛的时候都不一样。那前面有四十强赛稍微的一点点的小经验是吧，这可能能够算是好一点点，但是这一次十二强赛最大的变数呢，就是在漫长的一个赛期的时间里面，球队可能都需要在那里，那你需要面对的就是另外的一种防疫的政策。现在我了解到哈，就是卡塔尔里边的防疫政策在赛时，也就是现在咱们到达了之后算是进入赛区对吧，要进行在那儿的训练，然后9月2号来进行一场比赛，9月7号再进行一场比赛，这两场比赛呢应该是在算是赛时的，但是你再打比赛的时候就是要到10月份了，也就是说在未来打完和日本队这场比赛之后有一个月的时间，这一个月的时间对于卡塔尔来讲他没有办法把赛区一直维持的，也就是说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可能对于中国国足来讲要自己去解决在卡塔尔的防疫，这个应该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啊。我现在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说在这个赛时的时候呢，卡塔尔的防疫政策应该和去年就是咱们打亚冠的时候那个是基本一样的，就是3点1线，酒店、训练场、赛场，其他地方不能去。也就是意味着咱们的国脚们、工作人员，甚至包括跟队的记者，就只能在国家队所在的这个楼层，在屋子里面待着。这应该是对于球队的训练备战各方面还是会产生一些压力吧？ 我觉得更多的压力应该是来自于心理吧。身体的方面呢，那大家可以通过疲劳的方式然后去冲淡，那么有些时候心理的这种啊长期的封闭在外的生活，远离亲友，远离家人啊，这种远离亲情友情，那我觉得这对广大的我们毕竟是人啊，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其实本质上来说应该是以人为本，但是如果说在这种特殊的境遇之下，那么我们的球队包括团队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他都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心理的冲击和考验。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其实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说因为比如说大家因为啊从啊一个中高风险啊地区所在的城市到了另外一座城市，那么根据防疫规定，如果说他需要啊接受必要的隔离，需要居家隔离的话，即使是7天这样的日子，如果让你足不出户，你想一想在一种孤寂之中你会是作何感想，就是人失去自由有些时候是最痛苦的。我觉得这我说的这种考验其实恰恰最核心的问题就在于此。所以说人的这种虽然这个现在这个科技啊包括互联网非常的通达，但是呢就说如果你长期远离自己的亲人，尤其是孩子、妻儿、父母，那么这种冲击心灵的冲击是非常巨大的。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东西可能会给球队带来另类的考验。当然了，这个毕竟呢，这个出去一个代表团，包括足协报道团有80多人，大家呢，临时组建了一个大的家庭。我觉得，在这个家庭范围内，大家还能享受到家庭的这种温暖和欢愉，我觉得这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所以我觉得，也不失为是一种人生的经历，或者说是磨砺。 其实有的时候咱们换一个角度想哈，咱们在出征之前一直在说将会进入到一个相对比较漫长的封闭隔离期，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考验。但是不妨呢再换一个角度，就像刚才肖楠老师所提到的，这是一种人生的经历。如果球员把这个心态摆正了，比如想一想在去年武汉疫情期间，武汉的这些同胞们，在武汉抗击疫情的医务工作者们，甚至包括在这么多年来我们戍边的这些战士们，我们换一个思路去想一想，体验一下他们的这种感受的时候，是不是能够更加激发咱们国足的将士们这种斗志啊？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越说这些困难，有的时候它会产生一种心理暗示，他就说你看我在这么困难的环境下我怎么能踢好比赛。有的时候媒体的报道或者说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呢，换一个角度说无非也就是一个经历对吧，到那你打完1周的比赛之后，虽然未来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可能还要在那儿待着，但是这一个月的时间呢 它又是一个另外的这种全新的方式，可能会面临着很多新的不确定的东西，是一种经历，是一种算是人生当中的磨练。可能球员这心态要是这样去调整的话，像刚才你说八十多人的一个大家庭在那儿，也许就会把这个心态放松。这是需要在心理当中去做一些按摩，做一些疏导的，对吧？这个我觉得对于现在的国足来讲，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比提升技战术更重要。因为如果我们真的要有像什么日本啊，是吧，像这他们这种顶尖的能力，那大家也不担心说我封闭不封闭，我封闭啊，我的状态打折扣，我面对你我也能赢你。 嗯， 但是如就恰恰是因为我们这个实力不如对手，我们需要在所有的每一个环节当中都做到极致，这样可能才能够击败一个强敌，击败一个比我们实力更强的球队。那这时候就需要在一些技战术层面之外的东西做更多的细节了。所以我也看到在这次出征的时候呢，这个戴小薇他也提到，是吧，也有可能在这次的漫长的大概两个月，甚至是可能更长的一个封闭的时间里面，比如接规划球员的家属能够到卡塔尔和球员有短暂的见面。但是当然对于咱们本土的国脚们，因为防疫的政策可能家人去比较困难，你怎么来看待就是在这样的一种调整和改变？因为我也看到有一些球迷啊会讨论说，那规划国脚的家人去了，那咱们这些本土国脚的家人去不了，大家会不会产生一种心理上的微妙的变化，反而影响球队的战斗力呢？ 我觉得不会吧。因为什么呢，就是大家也都知道很多现实因素在我面前是不可抗力的，尤其自然啊，比如自然灾害，比如像疫情这样的突发的这种全球性的这种灾难性的问题。所以说我觉得这些东西呢，应该说是因就是大家呢，我觉得心理上其实应该有相当的准备，这是其一。第二呢，也会接受现实吧。我总觉得这个并不是说这些优惠政策仅仅是惠及这个入籍球员，其实我觉得这重要的并不是一种优惠，更多的是表明中国足协啊对这个球员这种关爱。我才觉得他是传递一个信号，就是说真的能不能家属能够到啊球队去探望球队，这是退球其次的，重要的是包括续约离铁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作为啊这个中国足协，我作为管理方，那么我实际上我是要最大化的去支持你，去鼓励你，无论从心理还是从实实在在的这物质层面，我都要给予你最大力度的这个关怀和支持。那么我想这个东西呢，就是很容易让人就觉得就是说有一种安慰的感觉，就是说啊，确确实实我得到这护方的这种照顾也好，这种安慰也好，我觉得这个态度，我觉得会激发出队员的一种这种回报的这种心理，或者说是这种上进的心理。 到时候具体的执行的时候到时候再说，是吧。至少在之前表明了，就是说尽管说你们远离家乡，但是呢从足协从管理层方面呢会想尽一切办法然后来缓解你们的思乡的情绪。也许在未来的时间里面，因为疫情的发展有变化呢，这些变化只要是向好的，那一定会在后勤保障当中提供更多的支持哈。那在非常现实的一个情况呢，就是我们到了卡塔尔之后，据说卡塔尔的防疫政策比之前咱们打四十强赛的这个阿联酋的沙加呀防疫政策更加的严格，所以咱们的球员基本上都是停留在房间里面。也看到李铁指导晒了他的这个隔离餐啊，看起来貌似不错，但是呢总的感觉就是这个隔离餐还不是咱们非常适应和熟悉的这种中餐的方式。你所了解到的这一次为了球队比较长时间在西亚进行备战和比赛，在生活方面中国足协给国家队提供了哪些帮助呢？比如包括物资方面，是不是我们带着厨师去，还是说在当地能够采买给球员做更加可口的这个中餐，保证他们的饮食休息和训练比赛？ 我逐一给大家介绍吧，从他们抵达这个多哈开始吧。刚刚呢就是他们大概是5:12当地时间清晨5:12啊抵达这个多哈，然后呢从他们到的落地飞机这个包机落地到他们当地时间7左右抵达这个驻地酒店，前后不到2小时。我觉得这个首先就是非常快了，从这个包括提取行李包括这路途 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快了。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到，我们平时在国内的城市之间啊，这种往来出差，我们比如说从机场到家，或者到这个出差所在地目的地啊酒店，那么这个时间我恐怕两个小时都未必能打。所以说这个时间应该说是很就是非常的迅速了。 而且咱们还要考虑到，就是国足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团队，它有那么多 的 行李，它出关的这些手续啊， 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觉得这点上就是能够看出中国足协的保障组在前期做的工作非常的细致啊，效率非常的高，所以说给国足将士啊创造了很多的这个便利条件。那么呢，在球队啊登飞机之前，那么全体成员呢就接到了一个通知，就是说到抵达多哈之后，他们全都会直接在入住的酒店进行首次抵达后的核酸检测。那么实际上这道手续不用在机场做，实际上就省去了很多时间。然后呢，从机场到酒店呢又有警车开道，分别有一辆摩托警车还有一辆普通的警车轿车为他们开道。所以说整个的这种转移工作是非常的顺利，因为整个的这个他们的这种出行行动都是在严格的气泡室啊防疫闭环之中进行的。那么抵达酒店之后呢，酒店为他们预留了专门的啊电梯和专门进出口啊。这座酒店呢，我以前也去过，这座酒店呢是在这个位于卡塔尔市区啊海边上一个非常好的一座五星级酒店。这座酒店呢大概一共是42层。那么为了确保啊球队在此期间不受打扰啊，不受这个最大化减少这个被疫情感染的这种危险，那么保障组呢为球队包租下了整个酒店的最高的这个6个楼层。是专门给这个国足预留出这个独立的区域。那么在此期间呢，球队呢将在独立的餐厅、独立的会议室，啊，包括享受独立的这种不得与，就是非代表团成员叫不接触啊，不接触服务，就是说等于说是酒店要保证你与外界不接触，所以说这个应该说在背后啊，保障组倾注了很大的力量。另外一点呢，选择多哈的万豪酒店作为入住酒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家酒店不是啊澳大利亚队选择的这个下榻酒店。实际上呢，我说到这儿呢，我就想说这次呢，因为中国足协不是这次比赛的承办方，是亚足联是全权代理所有的啊12强赛的这种商务权益包括的赛事组织。虽然呢这个中国队是来这边比赛，申请来这边比赛，但是中国队是首轮的客队。那么按照规定来说呢，有些的组织应该是作为主队的澳大利亚队及澳大利亚足总来担负。所以说呢，出于防御的考虑，卡塔尔足协方面提供了两个啊下榻酒店给这两个队参赛队选择，其中一个是利斯卡尔顿，另外一个就是这家酒店。那么在此之前，澳大利亚已经先行选定了利斯卡尔顿。那么从两队之间的相对来说这种独立生活、独立这种工作的角度来说，中国队选择万豪也是理所应当。另外一方面，万豪酒店有中餐厅啊，有中餐服务，所以说这点也是比较吸引人的啊。除此之外啊，中国队的这个足协的保障组呢，实际上还呢给中国队在卡塔尔逗留期间呢联系了不止一家的中餐厅。那么上次在40强赛征战期间呢，球队呢曾经呢啊这个得到了这种当地中餐送餐的这种服务。当时呢因为时间紧凑，只联系了一家餐厅。那么你也都知道，比如说我们连续5天吃同样的菜或者同样的菜系，同一家啊餐厅的餐，可能大家这口味就会觉得比较单一或者单调。那么考虑到这个人之常情嘛，保障组这边呢也联系了多家的这个中餐厅，所以说能够为这支球队想的，其实我觉得协会的这个保障组都想到了，就是所有的这个后顾之忧应该说都没有。你们就是说白了，你主教练也好啊，队员也好，你就是专注于训练和比赛，你打好你的比赛，我们尽好自己的本分，大家各司其职，最后为共同的目标去迈进去努力。 其实我也看了一下这个万豪酒店这个位置哈，挨着卡塔尔多哈那个 City Center， 是 吧？它其实那个位置还是属于一个， 在卡塔尔亚运会之后新建起来的，最近十几年新建起来的一个商业中心，靠近海边，那还算是环境比较好。 非常好，它主要是景致非常好，但是出不去。 对，主要是队员也出不去啊。哎，因为打完这两场比赛之后，后续这一个月的时间，是不是应该就不会再是这样的一种防疫政策了？ 这都很难说，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因为因为你像我们国家的这个防疫政策，有时也会随具体的情况来具体的调整。包括这个人员的进出、城市往来、这个交通这方方面面，可能都会有一定的这种调整。 嗯， 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不好说。但是呢，从目前来看呢，卡塔尔因为作为明年啊男足世界杯决赛阶段的这个东道主国家，同时也是今年年底首届阿拉伯杯赛的国际足联阿拉伯杯赛的东道主国家，因此他在防疫方面也是很谨慎。 嗯， 除了去这个热情的去帮助啊其他会员协会，包括中国足协，包括澳大利亚足总，那么同时他也要非常注重这个自己的这些比赛环境的维护啊，这种防疫啊，我觉得因为他后面12月份就要承办阿拉伯杯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就是说对他们来说才是头号重任。 对，其实也是这几场世界杯预选赛呢，放在他们那里举行，也是他们用世界杯预选赛再进一步的去磨合自己在未来阿拉伯杯啊，包括可能在未来世界杯的比赛的时候的一些防疫政策的执行啊，也可以让他们积累更多的经验。那除了咱们球队在这边的关于防疫、关于抵达的一些相关的信息，我们最后的时间里面呢，再请肖楠老师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未来9月2号和9月7号这两场球。首先，肯定毫无疑问，9月2号对阵澳大利亚这场比赛至关重要，因为日本队这名单我也看了一下，基本上这些顶级的球员都来了，咱们很难和日本硬碰硬掰掰手腕，是吧？更重要的这两场球，开门的两场球，尤其是开门的第一战面对澳大利亚就至关重要了。您怎么来分析和澳大利亚的这一场比赛，国足的实力对比方面啊，国足的战术打法方面，比如说现在我看好像还是保持着一个四十强赛的时候4-4-2的阵型，但是最后应该尹洪博的位置呢顶替了金敬道啊，这是在之前这场热身赛当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个人员的使用。那么在面对澳大利亚的时候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呢？ 我觉得应该总体来说，我觉得可能中国队应该是以总体的不变来应万变。我这个总体不变是指的是他一个基本的阵型。那么在这个上海的22号的这个我们这个沟通会上呢，当时呢，搜狐体育的这个裴磊老师也问到了，就是也被这个李铁反问，你觉得我当时是就是四十强赛用了什么阵型，又做了什么调整？当时裴老师说到这个，是不是把4-4-2一度调整为4-3-3？后来呢，李铁当时的回答是我从来没打过4-3-3。这说明什么呢？就是说，应该说，李铁啊是一个能够坚持自己理念的一个教练，有自己的主见的教练。就是说4-4-2一直是他作为啊，这个国家队教练啊，接手球队以来的主推的战阵，所以说呢，你说你练了半天，然后最后你不用这个战阵，那我觉得这就是纯粹是耽误时间，是影响效率，影响备战效率。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这种首推的这种战阵，啊，昨天我昨天跟这个王欣欣指导也聊到这个，就是说他应该正常来说还是，应该是保持这种总体阵型的不变。那么在随着这个比赛的进行，可能或者对手的这个对我们的这种压力啊的大小，构成的压力大小，那么大家会这个就是这个教练组也会适时的啊适度的对这个阵容阵型的安排进行调整。我觉得这个东西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现代足球它总是在比赛的不同的位置、不同的时间段，它会啊发生不同的这种技战术调整。那我觉得我们也应该随机应变。那么这才是正确的这种应对啊应敌办法。所以说我觉得呢，总体上应该变化不大。至于你刚才说到的这个尹洪博的这个调整，我觉得呢这个仅仅是一场热身赛，因为确实金敬道此前呢在联赛中有伤，那么也有可能李铁是有意的保护他，避免他的伤势进一步恶化。毕竟呢30多人说多呢也不多， 对， 是这样的。 所以说 这个人员和战术打法呢应该基本上就是维持着之前四十强赛的战术打法、 嗯、 但是我们的对立面变了、 嗯、 我们对立面变得比四十强赛的时候更加强大了、 嗯、 这个我们很难在中场有这么多的控球的时间、 嗯、 也许在同等阵型和打法的基础之上呢场面会发生变化、 嗯、 那您怎么来前瞻9月2号这场面对澳大利亚的比赛呢？ 我觉得中国队首先要做好自己的准备，然后没必要妄自菲薄。我觉得对手是不是强大，可能总体上比我们强大，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实力比上届十二强赛差吗？我不认为是这样的。那么反过来说，澳大利亚队的实力比上届强吗？我觉得也未必吧， 未必是吧。 所以说在这个咱们自然规律这种所谓此消彼长，或者说在这种人员之间的微妙的变化过程中，谁强谁弱，真的有些时候并不是最决定比赛的最决定的因素之一。那么可能受到这个状态，受到个人能力的这个个人的这个集体的这种捏合啊，包括这种疲劳度啊，包括对当地的比赛环境和条件的适应，我觉得它会综合方方面面各种原因。尤其呢澳大利亚队呢这次也没有在本土作战，那么在控场比赛啊，在因为我还要提到这两场比赛都是将在控场 对 这个条件下进行，所以说在这样一场比赛中，大家我觉得胜负面我认为是五五开的。所以说我觉得第一场呢我是一场遭遇战。我们别忘了我们也有全新的入籍球员加盟，所以说我记得当时是谁呀、啊、是不是王新啊，是还是哪位业内人士跟我说到这个，就乱拳打死老师傅、是吧，就有点这个咱说俗点啊，是吧，你不是讲套路，那我不跟你讲套路，我就拼字当先， 光脚不怕穿鞋的，然后乱拳打死老师傅、啊、 对，所以说我觉得没有低，我们不能妄自菲薄，我都到了这份儿了、此时不搏何时搏呢，人生能有几回搏，是吧、我觉得李铁既然作为一个带队打世预赛这重大赛事的主教练，他一定是志存高远的，所以我觉得第一场气势上，我觉得就是说从精神上，我觉得中国队不会输给对手，重要的是看发挥， 对，看发挥，尤其是在比赛当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层面的这种强硬程度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哈。也非常感谢肖楠老师和我们分析了关于国足这一次出征十二强赛的话题哈，了解了一些球队的基本备战的后勤保障。那么在下周的时候呢，中国男足就将会在卡塔尔的多哈来面对澳大利亚队了，也看一看刚刚拿到了五年续约合同的李铁指导所带领的中国男足会有怎么样的表现。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国安的话题。一段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体坛夜话。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这里是钟鼓楼，这里是中华民族院，这里是国家体育场鸟巢，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目前雷雨大部队已经退败，只有部分地区依然会有一些小阵雨出现。今天傍晚西部北部就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请大家注意防雨。虽然早晚秋意渐显，但是中午还是偏热的，因此提醒大家明天白天还是要注意补水防晒。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温度29度， 明天紫外线照射强度强，提醒大家外出要注意防护，适合穿薄短袖类的服装。但是提醒大家，早晚还是应当多添一些衣服。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夏园懵懂翱翔月，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所带来的体坛夜话节目，我是主持人王毅。咱们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呢，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咱们自己的球队，就是北京国安队了。相信球迷也都关注了哈，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和北京市球迷协会一起进行了座谈会。座谈会当中呢，涉及到了一些关于咱们北京国安和球迷关心的一些话题。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时段也邀请大家非常熟悉的袁野老师和我们一起就这些话题来展开交流，同时呢，也分析一下咱们北京国安队在未来所要面对的一些困难和如何去解决。袁老师您好。 王毅好，各位体育广播听众大家晚上好。 实际上我们也知道哈，我相信袁老师昨天咱们在群里面也看到了，就是关于这个球迷座谈会当中提到的一些话题。咱们暂且先把球迷的这个话题先放一放，咱们先说球迷关心的话题，对吧？球迷关心的话题毫无疑问就是球队的建设。而在昨天的这个座谈会当中呢，俱乐部方面也就最近的一些人员的状况进行了解释，比如说巴坎布啊大概率不会续约了，比如说呢这个 A 席啊安德烈席尔瓦也将会在本周末可能是要启程来到中国，经过隔离之后和球队进行会合，包括提到了像9月20号的时候球队将会重新进行集结，到上海进行2周左右的备战。那么袁老师呢，从这一次的座谈会当中俱乐部所发布的一些关于人员的信息，怎么来看待就是国安队在未来在争冠组的这8场比赛当中球队需要做出的一些调整和改变呢？ 对，首先呢，我们说昨天这个跟这个球迷座谈会啊，跟以往不太一样。可能以往啊，大家谈的是说这个球迷怎么给球队进行支持，然后这个球队如何跟这个球迷进行互动。这个可能还局限于就是说球迷这个身份跟球队这个双方是这个鱼水之间。但昨天我也感觉有点这个看着这座谈会看有点变成了新闻发布会的形式。按理说这个我说这个谈的很多内容啊，本身是应该是向我们媒体进行介绍的，其实 提问回答。 对，其实我知道很多球迷非常关心，包括咱们在微博上文章里电台连线说过很多次。但是啊，球迷的意思就是说，哎，你看我怎么就见不着俱乐部这个官方出来说话呢？官方一官宣就是这个走了，那个走了。一周官宣一个走了，你说到底为啥走啊？为啥这个2次转会的时候我们就一个没来呀、啊？是不？但是有些话呀，我们也知道俱乐部就是没有办法在官方文章或者官宣里面给你那么来龙去脉，这个一个事儿一个事儿跟你细致百言那么抠着。但是其实这些事儿我们也知道，其实你在节目里，我在文章里、微博里都跟大家说过。但是可能对于球迷来说，有的球迷在我下面留言，我就不信你们媒体说的话，我就要信俱乐部官方的。我就说，我说你这人，我这样的球迷，我相信他平时就爱看新闻联播，是吧？那挺好，那就是一定要保持住你的习惯。 对， 爱看新闻联播的人，这次就走进这个跟那个我们说这个俱乐部了，那就跟俱乐部有这个当面这个了解这个本来是应该我们了解事情向大家传递， 哎，不，他一定要当面跟俱乐部了解一下。当然，我可以理解球迷的心情。 对，这也 是 现在的这个新的媒体舆论环境哈，大家呢都有自己的自媒体，所以呢，在这个自媒体越来越多的情况之下呢， 你说对 于球迷 自媒体也多，他有时候球迷啊，他也分不清哪些真哪些假。你像 对对对， 昨天有个媒体同行，有他们他现在不再跑国安了，就是说他是那个原来是跑国安的，就是说，然后他就问我，这王刚怎么退出国家队了？我说王刚啥时候退出国家队了？ 对呀、啊， 不是你看，就网上都写了， 说因为什么个人原因是吧？ 假的， 哎， 对对，我说价格就没有。他说那你说这网上有时候这一写了这传播了，他说我们都分辨不出来哪些真的假的了。 嗯， 但是呢，其实这条有这条消息有球迷在微博上问我，我立刻我就感觉到，我说这个如果说我要不这个跟大家澄清一下，可能就容易扩散。我还问了足协，问了国家队，包括问了国安俱乐部，问了王刚本人。大家都懵了，说没有这事儿啊，没有这事儿啊，就是，但是我说了，但是我只能说一句话，我说这是彻头彻尾的假消息。 嗯， 但大家这个可能看到我微博的人也有限啊，有大家现在获取这个信息的渠道也很多，没人信。我说咱的一个同行就说来问我来了，我说这个事儿是没有这事儿， 哎，对， 他就是俱乐部为什么不官方出来说一 下，不官方出来辟谣是吧？ 我说这事儿 就是， 我俱乐部觉得这种事儿没必要，我一定要把一个自媒体说的消息，或者是网上的假消息，我一定要再说王刚没退出国家队。但是有的球迷呀，他就拿这个事儿当成大事儿， 嗯， 但是他就觉得这座谈会上我就得问问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事儿，包括座谈会上他要问一问为什么这个奥国就回不来呀？你看咱们之前也说奥国为啥回不来，为什么基敏在这个走啊？为什么这个比埃拉这个伤了之后一直打不了啊？家里到底有人说他媳妇儿这不那个事儿比较多，到底是真是假吧？他说你们怎么就跟写小说似的，我就不信呢。这个球迷现在要求这个知情权太多，就说俱乐部也，我觉得这个俱乐部也没办法。本来这个座谈会是应该说球员如何跟球迷互动，球迷如何去支持球员。但是呢，今天我们说有个前提啊，过去那样的到主场去为球队加油助威了。原来你说去主场去客场，咱们聊聊原来在这个球场里的东西还行。今天你说这疫情搞的呀、啊，再加上这个苏州赛区有的场次根本就不开放，球迷就跟球员没法互动接触了。你说原来那些聊的那些东西啊，根本现在就接触不上了。然后现在加上就是最关键，我们说球队和俱乐部得总结自己问题。你成绩不好，你要现在成绩倍儿好，我现在这些人，我就给你拿个苏州赛区第一名，人大家说你，哦，我爱回来不回来，是吧？不回来还好事儿呢，是吧？我还看我自己队员打挺好，那你的成绩不好，差不点儿你都没打进争冠区去，那当然我得问问了，为啥你外援回不来？为啥你二次转会不往里引进新人？一个没来还搭一个，这个锁这还走了。所以说，我想这个俱乐部吧，就昨天开这会，我据说时间也挺长，这个开了3个多小时，开一下午也挺累。球迷我看也挺热心，我看有的球迷在群里说的，把这录音都给录下来了，球迷在整理，球迷把我们活都给干了，当然把我们以前干完的活他就自己相信自己，他再重复干一遍，那我说你们辛苦了啊，这回你们就相信，我相信你看俱乐部是不是跟我们说的跟你们当面说的都一样的，对吧？ 对，就其实你看，就是包括在袁老师的微博上文章里面哈，包括在咱们的节目当中，不管是兄弟唱响还是体坛夜话节目当中呢，也都提到的关于相关国安队的引援的一些人员变化一些事情，就咱们介绍的其实和俱乐部说的差不多。但是对于球迷，像刚才袁老师所提到的这个心情，咱们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现在在自媒体比较发达的情况之下，甚至都不是自媒体他给你推送，就是你上网去看一些传统媒体的门户网站，对吧？他也转一些自媒体的文章，或者说所谓在这个网站什么什么号， 给你加上一个文责字部。 哎， 哎呀，他这没办法，现在就是为了流量嘛。 这样，比如说， 他说他也分不清真假，是吧？ 哎，一点开说新浪网，我就在新浪网上看的，但是他写的这个人。他未必是像袁岳老师这样新浪网的记者，我在搜狐网上看的，在写这篇文章的这个人也并不是搜狐的记者，他也没有跟球队去过，他可能也是在全网哪哪搜了这么一点点的信息之后，哎，传成一篇文章，他就挂在那儿，挂在那儿之后呢，就影响了大家这个判断。 这自媒体是一处搞人共全球嘛？ 啊， 他们就是说这个写完稿之后，现在就是说各个平台，他每个平台他都给你发一份，关键是你要发的真的也行，自媒体经常就把我们就是说。传统媒体还有我们这些记者的消息，他给你篡改了，他给你篡改，你是吧？是吧？ 拼凑， 他就是给你隐身了，就对他合理想象了，他给你，你想象的要准确行，想象的再不准确，大家而且他改一点，他改一点，最后消息就飞了，就干脆就那就没有边儿了，哎。 所以其实这次王刚这个事儿啊，也有可能呢，就是一个误传，因为当时我们知道。 这一次国家队出征郑铮家里， 郑铮最后是因为个人原因退出了， 对吧？应该是郑铮家里 呢，之前确实是 有点事儿，然后呢，人家是退出了。 郑铮呢是他的外公外婆，就是在前不久就是去世了，然后他包括在联赛进行期间，联赛没结束，他都离开苏州赛区了。 嗯， 然后后来因为郑铮的母亲就是年事也高，现在就是因为这个，因为外公外婆去世之后，这个母亲非常悲痛，所以郑铮这个时候还要留在家里照顾母亲嘛。 就可能就这个消息啊，一传呢，七拐八拐，就也不知道怎么就拐成别人了，也很有可能是这样的 一 个 状况。可能 一 传， 咱 们说传了说一个后卫是吧？ 对。 这个这，然后这个家里有事儿，就个人原因退出了。 一个这个后卫的老将、 这个、 是吧？哎，可能就也不知道怎么就拐了。就关于王刚这事儿，那天早上起来上雄鸡节目的时候，也有球迷问，然后呢，在这个我们的聊天室里，就有球迷说你怎么解释啊？就是言语的解释或者文字的解释呢？现在不容易信，什么能信呢？就是他得看见这个人。后来就有球迷说了，说你看昨天那个100分播的那个国家队的画面，王刚跟着练呢呀。啊，这会儿大家一看，好像 是 哈，哎， 这 一下就相当于辟谣了。但是这种辟谣的成本确实是比较高，所以也会导致像现在，俱乐部必须要像昨天开这样的一个球迷的座谈会。在这个座谈会，当然一种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跟球迷互动，保持球迷的咱们七大组织和俱乐部之间的紧密联系，当然也要满足一些咱们球迷对于俱乐部的需求，给俱乐部提一些意见。另外一方面就是在这段时间，因为长时间的封闭集训，对吧，球队和球迷之间的距离比往年要拉得更大了，需要有一些官方的直接的回应，然后通过球迷群体，比如说球迷协会的这个领导，包括各个球迷组织的一些负责人，他们在自己的群里面，哎，比如我是某一个球迷组织的一个负责人，我在群里跟自己的小兄弟们说你看我今天去了这儿之后，俱乐部是这么说的，哎，大家这时候心里可能就踏实，就明确了，就需要这样的一种交流的方式吧。这也是在现在一个全新的环境下，去处理目前球迷和球队之间关系的一种办法。但是其实像刚才袁老师所提到的，就最最最核心的还是你球队的成绩，如果你成绩好摆在那儿，你不管是什么样的 人，大家就不关心了。 对，也许呢就是反而会因为你这样的人员运作，咱现在说你成绩出现了起伏，你的人员运作就成为了你被大家抨击的这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你没有办法让你的外援全部都回来，你没有办法保证他们和更好的续约，甚至在冲进了争冠组当中，你为了最后更高的目标的时候呢，却发现自己的主力球员一个个一个的流失，所有这一切都成为了成绩不好的一种佐证。但如果你要成绩好呢，大家就会说，你看即便没有这些人，我们过去的对于本土球员的储备，对于年轻人的培养，那都是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就是成绩才是最最核心的竞争力。那么从现在的情况上来讲呢，像昨天的这个座谈会当中，俱乐部也提到安德烈席尔瓦他将会在不久啊就要到国内，经过了隔离之后和球队进行会合。那到争冠组的比赛当中只有这么一个外援，而且呢包括比利奇也好，包括俱乐部也好，也一直在提到咱们的国脚们这一次国脚出征12强赛很有可能会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时间，他们将会远离国内， 对， 远离家人，然后在一 个 相对 基本上有回不了球队了， 对，封闭的环境里面，会出现一种身心俱疲。这时候国脚们再回来的时候，他们是多强的战斗力，能有多好的这种竞技状态，这要画一个巨大的问号。就不管是国脚我们本土的球星核心，还有是外援，我们在联赛当中外援竞争力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储备，好像在随后的争冠组的比赛当中，咱们又都往下滑了一截。就之前的这个14场比赛让大家已经就够担心的了，你现在只能是越说越担心，那这个情况怎么破？ 对，我想就是，对，现在就是我想，无论是昨天球迷座谈会，还是说之前咱们俱乐部跟我们采访交流的时候，都提到了相应这些关这些困难。我在那时候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问题就是这么问题。但是之前咱们是节目也都连线都说过了，这个俱乐部肯定有他的问题，一系列的外援为什么没有回来呀？为什么没有中间没有补充啊？你主教练看上的，你不能一意这个放纵主教练的，他看不上的是吧？你就不找嘛是吧？那你对球队影响怎么办？现在我觉得，那么你现在既然就是这样了，那只能说咬紧牙关吧。我想 我还是想，就事情凡事往前看，往好看。 嗯， 既然咱们打上海申花的时候，在所有人都没有，我想99%，连国安自己是吧？球迷可能媒体都不看好国安能赢申花，那种情况下，我们能是不开场16分钟进了3个球，最后4-2大胜申花，虽然是跟对手啊，对手可能是这个内部啊，或者是对手这个轻看我们有一定关系，但毕竟我想那场比赛，国安在自己人员非常不整的情况下，能够打出来，我说这么一场酣畅淋漓的比赛，证明国安还是有这个底蕴，有这个精气神儿，或者是还有那么一点实力的。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那就是后面争冠组这8场比赛，咱们不给俱乐部也不给球队提太高要求，因为你提太高要求不现实。 嗯， 现在你就是说我还让你喊夺冠是不？还一定就是我给你1000万一场比赛奖金，你也他也接不下来。 嗯， 他确实没那个本事。但是我想，咱们今年球迷作为或者作为咱们媒体来说，我希望再打好那么1-2场比赛行吗？你跟山东2回合，你赢那么一场，你跟恒大是吧？你跟广州队，你别2场都输了， 嗯， 是吧？那这个球迷我觉得能接受。那我觉得咱们只要打出这么1-2场漂亮的比赛，那我觉得基本上大家也能满意，因为毕竟我们现在的人员实力就是这个状况，你要求他去再争前2名、前3名不现实。那你说，但你也不能说我就自己自暴自弃了，我就后面争冠组那8场比赛，我就是啊拿个是我1分2分，我也是好像自己我也没什么办法，那我人不行啊，你说我你得拿出来所有比赛都是那。最后你打长春亚泰打上海申花那个劲儿来，那球迷就能满意了。 对，其实这个人不行这个事儿呢，你自己知道就行了，咱不能总把它挂在嘴边，因为现在的人员不行这个问题呢，也不是竞争对手给你造成的，对吧？也是咱们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运作里面所遇到的情况。当然国家队这个是例外啊，你要招6个人进国家队，那这是因为你人员储备原本好。 7个，现在广州也是7个，都比你人还多呢，是吧？ 所以人家也面临着就是国家队征召，然后长时间本土的核心球员不能够跟球队一起训练这个困难。那剩下的关于外援的困难，那都是各自俱乐部自己所解决，或者说你自己所造成的。 我给你放低要求了，对吧？你是你比山东现在少外援，你比这个广州虽然是他没有外援，他有规划，你比这个其他上港少外援，那我比你。那我给你放低要求了。 对， 你现在你那个你看海港也有4个这个国脚，但你让海港说今年我就不进前4了，我估计海港俱乐部、海港这个什么球队球迷都不能答应。 嗯， 但现在咱们说今年进不了前4，球迷肯定现在心里是觉得啊，是我觉得也行，我觉得这个事儿这目前差不多也是正常的，你进不去就进不去吧，是吧？我给你已经放低要求了，但你不能说最后争冠组我就排个第8吧，第8我觉得这个也说不过去。 对，你。争不了前4的话，你得在第5、第6那儿，你得去争一下，你得在和前4的球队竞争的过程当中表现出来一个就是我要跟你争的架势和态度，对吧？ 对， 不是说最后就是我一看进了争冠组行了，我就踏踏实实的后边的比赛躺平了。 对， 如果你要真的躺平的话呢，其实我倒是还有另外的一个想法。那现在咱们从塔什干已经回来了一批小伙子了，对吧？这批小伙子们呢，在亚冠的赛场当中也表现得不错，包括在全运会的预赛当中也体现出了不错的比赛状态。如果你要就是想躺平，那还不如让这些小伙子们给他们更多的出场时间，让他们通过这个比赛得到更早的锻炼，然后来检验到底行还是不行。这当然这也是一个建议，这还是需要主教练比利奇他回来之后呢，在做人员上的一个梳理。就像昨天在这个座谈会当中所提到的，关于内援的引进，可能还是要考虑到主教练他对于人员的构架的一种整体的构想吧。那其实在我当时说想啊，说多说两句，在这个未来的争冠组的这个比赛当中，我们刚才提到的像山东、像广州队。山东可能是现在整体的状态是最好的。广州队呢，因为有几位规划球员，当外援的离去对于他们的影响没有那么大。但是像深圳，对吧？深圳的有些核心球员踢国家队比赛去了，他们可能也会面临着回来之后在争冠组的这个时候呢，他们的外援没有办法及时的归队。其实面临跟巴坎布的这个隔离状况是差不多的嘛，所以为什么咱们说巴坎布不续约 都差不太多？ 所以在这个8场的争冠组的比赛当中，就是我们的一些竞争对手所面临的困难一点不比咱们少。所以就像在这过程当中袁岩老师所分析的，那你能不能够拿出态度？另外呢，你面对这个同样也面临着人员问题的这些球队的时候，你能不能够表现出来就是你对于更好名次的一种竞争力？这才是在未来的时间里面咱们球迷所更期望看到的哈。当然昨天的这个座谈会当中，像刚才咱们说了2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咱说了半天这么多 关于球队的这个状况，甚至是为什么出现一个更类似于像新闻发布会啊，甚至是像俱乐部出面向咱们的球迷组织来解释目前球队所遇到的一些状况出现的问题啊，这是在一个疫情的期间非常现实的一种处理方式。另外的一个更重要的话题，就是在疫情的情况之下，怎么能够依然做好咱们现在球迷组织球迷文化的建设，和在未来的时间里面，是吧，咱们的球迷怎么能够更好的在这种特殊的时期给球队助力和球队一起并肩的战斗。我们也是连线了咱们国安俱乐部的副总经理高潮，那高总呢是简单的向我们的节目介绍了一下在昨天这个媒体和这个球迷见面会到底出现了一些有些内容啊，和球迷之间的沟通，先来听听二大爷的。 主要的内容呢就是这么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因为国足马上要打这个十二强赛了，作为咱北京国安的球迷，不仅对这个国安的支持，更是对这个中国足球能够参加十二强赛，然后取得进军世界杯的这种资格，也充满了希望。所以咱们的球迷呢也很关心，国家队能够在这个十二强赛上呢，能够这个战胜对手，获得资格。另外呢，咱们还有两个球迷呢，也都制作了小礼物，一个球迷呢是把那个工体那个草坪，做成一个小的一个模块，然后这边贴着国安的标，那边贴着这个咱们国旗，就是通过自己这种制作的这种小礼物，也表达对国足的支持。另外一个球迷呢，也是把，咱们，因为李可不是受伤了嘛，没参加嘛，所以他做了六个，球员的这个。小这个画像做成一个小手绢，也是作为礼物吧，来送给咱们即将出征的国足的球员，因为现在也无法去见到他们，所以等他们这个比赛完了以后再把这些小礼物送给他们。总之呢就是咱们国安球迷这个不仅表达了是对于咱们国安足球俱乐部的支持，同时呢他们对中国国家队，对中国男足，在目前这种状态下能够为国争光，获得出线资格，也是坚决的给予支持，包括为中国国家足球队呐喊吧，呐喊助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疫情嘛，这个没有主客场，没有主场的情况下，所以咱们的球迷呢，这个组织呢，实际上，包括疫情的这种情况，也没法组织更多的这种活动，因为每次，国安的主场临主场之前，里边五点半左右啊，都要开一个这个小的会啊，包括有球迷协会啊，包括我们俱乐部啊，都要参加。各个组织呢也都大概去沟通一下情况，那没了主场呢，这方面的沟通呢就是几乎没有了，所以呢就是球迷协会呢，他们也很重视各个球迷组织目前的一些状况，因为各个球迷组织，北京这个七个主要的球迷组织，每年都要招募嘛，完善自己整个的一个球迷组织这个架构。补充新的这个新生力量，对于整个球迷组织的发展也是有这个补充新鲜血是有好处的。那么也是询问了一下，那么在这疫情期间，咱们这个球迷组织在招募这方面，做的怎么样？是有没有这更多的这个球迷呢加入到我们这些组织当中？通过这个大家座谈了解呢，看看各个球迷组织呢。这个招募呢都工作都比较正常，也就是说在没有主客场的没有主客场制的这种情况下，目前这个客场又不能去，因为疫情的原因，那么主场呢又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咱们的球迷组织的基本架构都是存在的，只不过就是活动少一些，所以呢我们也是想通过这样的座谈了解一下目前球迷组织的一些动态。 那么未来呢，就是如何跟球迷互动啊，包括如果没有主场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办。实际上我跟他们讲，就是说因为工体现在正在建设当中，那么在工体建设过程当中，有关我们，你比如说球迷看台啊，包括球迷的服务啊，包括将来比赛日的主场，怎么能够为这个球迷有更多的提供更多的服务啊等等啊，实际上呢，中华集团，包括将来工体的运营公司，包括一些服务商，我们都是多次见面来去沟通，来去这个互相去了解这些情况。也就是说，我们在未来，在为未来国安工体的主场如何满足球迷的需要这方面，我们做了多次这样的沟通。你比如说你比如这个我们这些球迷组织将来放在哪个看台比较合适啊，包括球迷组织的容量啊，包括球迷要搞一些活动怎么去安排啊，包括将来为球迷服务这些餐饮呢、包括等等这些问题吧，包括专卖店的设计啊等等，这些事情都我们做了很多沟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会就这个整个这个俱乐部的发展，俱乐部的建设，等等，我们还会跟球迷，如果说座谈会的方式不是特别方便，我们也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去了解俱乐部，了解球迷对俱乐部的一些这个什么吧，需求吧。 刚才呢也听到了高总关于这个在未来的时间里面哈，球迷和俱乐部之间如何来进行联系的一些构建。那么袁老师所了解到的情况，在未来包括像主客场的一些情况呀，包括在未来我们的主场的建设、工体的建设呀，是一个什么样的？ 其实啊，我说实话，北京球迷一直我还是认为是非常不错的。我说的不错，不是说过去啊，咱们这个工体的三湖海啸、魔鬼赌场，这现在在当前疫情这个情况下，足球已经这个非常这个遭遇冷流的情况下，咱们还能这么关心自己的俱乐部，真的非常这个对北京球迷真的感到非常敬佩。为啥？因为这两年呢，这个疫情搞的没有了主客场，很多这个我身边这个人呢，就是说这个他都不太关心足球了。就是今天就是还有球迷，这个我身边朋友跟我聊天的微信上问我，哎，国家队哪天打比赛呀？十二强，这要是过去放在你说国家队打十二强，你说这么重要的比赛，那是简直天大的事儿了。不知道了，因为这疫情，大家因为国家队反正他也不在自己的主场打，他得去西亚打。同样，我说回来，咱们现在这个联赛连续两年都不打主客场。球迷呢能去客场本身的条件就有限，因为是疫情原因，然后后来他干脆就不开放这个赛会制比赛了，大家看不到比赛啊，肯定这个对于足球这个关心这个程度越来越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确实是咱球迷不容易，还能保持对国安的关心。无论是大家是批评的声音还是鼓励的声音，咱们都需要有批评才证明大家在乎你。如果没人批评你啊，那个可能这是说哀莫大于心死了。但是我说希望球迷保留好心中这份热情，如果说明年真是能回到这个主客场了，咱们把前两年这个攒下这个劲儿啊都到这个看台上好好的释放出来。那当然要是如果说不行的话，那我们还是说暂时忍一忍吧，没有办法，就是共同等待这个疫情早点好转，然后迎接这个主客场重新的开放。 也希望大家呢，就像袁老师所说的，我们继续保持着对于自己支持的这支球队这一份热爱啊，这份热爱是心中最重要的，占据最重要位置的。也希望呢，这疫情能够尽快的过去，也希望球队能够真的像这个座谈会当中所提到的，明年会有更多的外援来，我们会有内援方面的一些调整，然后保持着对于联赛冠军的竞争力，让大家在疫情的期间也好，还是说真正能够恢复到主客场的情况之下也好，关注我们的球队，享受国安队带给这座城市的激情啊！非常感谢袁岳老师做客我们的体坛夜话。好的，听众朋友，到这里呢，今天咱们的夜话节目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随后的节目。我是王毅，咱们下一期夜话再会。 展现冰雪激情，共筑北京冬梦。